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拜拜拜拜 拜拜， 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Hello， 大家好，系啦， 可唔可以帮我讲下一句啊？ 就记得咧 ，CLS 我哋嘅 channel 啊，YouTube， 而家 YouTube 咧都有听，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因为咧，旧啊同新嘅全部都会咧同步咧喺 YouTube 啊听啦，除咗 Spotify 啊、Apple Podcast 啊之外， 系啦，仲有啲其他嗰啲咩 KKBox 都有得听嘅。 但系我翻 office 嘅朋友可以开个 YouTube 嚟听嘅。有晒咁多集嘅，系咁多集都有啊。 系啦，而最新有一集咧就系、有片睇嘅， 系睇到我哋只脚咯。 系啦， 记 得一定 睇啊！ 有人赞好靓， 系好瘦， 好瘦， 好瘦，你哋三个咩？原来好瘦。 我想知佢去边度见到， 我都未回应添。 我想话。其实你哋想象我哋因为太肥而唔出镜，其实又未至于咁嘅。 可能佢就已经咁样讲啦，系咪啊？ 点解你系讲我哋好瘦咯？我哋讲我哋好肥咩？ 唔通假设我哋系好肥嘅？咁我觉得有少少肥啦，但系唔系好瘦啦。 首先我哋唔系好瘦，但系唔系肥到。 唔知道我就觉得很好笑佢，我因为我哋都应该冇露出啲嘛，有露出啲手脚嘅，好似 系啦，好多谢佢话我哋好瘦啦，好开心啊， 听 声赞瘦， 听声都瘦啦，知 系啦，咁啦， 韩红咁系咪？哇 哇， 高音， 一听就知佢瘦嘛， 系一听就知瘦啦。 我个脑度有一有远古前韩红同许志安个嘴， 唔好谂嗰度啦。 好，个线嚟屙屎嘅， 有人话想继续知， 系啊，叫你讲出嚟， 麻烦你跟进一下，你要唔要讲咗先啊？ 而家讲个线嚟屙屎， 唔知有时候观众话好想知啊，想听啊， 好快听个线嚟屙屎咧，只系嗰阵时咧，好兴狗仔队啦，比较多 系咪啊？ 唔知东方新地定系咩系 杂志嚟嘅，封面 上咗搭咧就影到佢拍紧，应该嗰套系咩啊？唔记得咗，佢系做西施嘅 古装嘅， 哦 ，OK， 佢系做西施嘅，我记得嗰套嘢喺香港播过噶， 即系大陆嘅剧嚟， 大陆剧 嚟， 系大陆，好似马德钟嗰啲人 嘅，但系就香港人做嘅咧，好多 系啦，跟住影到佢怀疑佢咧喺外个古装剧嘅外景场地某一个位。同个助手唔知入咗去，即系出翻嚟咧，地下就有一堆屎。 但系其实你唔系影到佢屙噶， 冇噶， 系啊， 冇噶。 我记得个封面又好似整咗出嚟，系咪？即系个 即系只系影到嗰堆打咗格， 系啦， 成堆打格嘅滑爬丝袜，同埋佢着住古装，仲有个助手扶住佢行出一个。一个建筑物咁咯，系一个古装剧嘅建筑物，跟住就话佢屙屎啦， 就将呢两张相拼埋一齐，就话郭善妮屙完屎咧， 看图作文嚟， 即系其实真系可以完全噶。喂，你求其影督屎，跟住我影你行出呢个公厕就屙你屙屎，咁咯， 大把啲狗喺地下屙屎啦， 系啦，即系大。 其实大陆 个 污糟邋遢，你点知系边个？ 咁 就 唔系，而家可能唔系嘅，咁当时可能系。 但系嗰，我觉得嗰阵时好笑，即系连我可能佢冇，因为佢咧成日咧以前都要好多新闻啦，唯有搵啲。 郭善妮，郭善妮，我记中自从狐狸单嘢之后就 oh no， 自从屙屎单嘢添。 好， 我系唔系咁 嘅， 唔系咁嘅，满足咗各位观众想知道 嗰个听众系啦。 好，我哋今日系讲嘅我谈的那场恋爱系戏嚟嘅， 唔 系 睇咗未咧？ 唔系我本人谈嘅嗰场恋爱， 唔系佢谈嗰场， 系啦，系系某个人谈嘅。 而家都应该开咗画有几耐？ 好耐啦，佢好似系中秋嗰阵时上噶， 系咯，即系嗰啲优先场都八 月 尾 喺九月十二号喺香港上映嘅， 系中秋前， 我觉得八月尾都有开始有。 我头先。我哋开麦前咧，我就睇到咧，佢而家个票房过咗1400万啊！ 哦， 系啦，已经过咗1400万啦。咁但其实1400万对于呢一类中成本啊嘅戏嚟讲咧，其实 系 未回本嘅，即 系 其实系未回本， 系低成本 嘅，未回到嘅。 佢话八百万， 八百万资助啫，但用咗几多系唔知嘅。 资助咗佢八百万， 佢哋好多嘢都资助嘅，其实受资助嘅， 系啦，连拍外景都系资助的。 咁嗰个人古天乐又资助啦，系咪？ 咁唔系天投资，唔好用资助，有份投资。 咁有钱嘅古天乐就继续。 但系投资咁多都可能冇晒钱噶，我以为 系，但系真系好犀利，咩都有佢份。 系啦， 唔知道大家睇咗未啦？ 系吴君如做嘅，大家可能成日见到个 poster 系佢着住一件红色裙啦，就坐咗喺一个地日本嗰啲电车嘅里面挨住一个人啦。 初头我以为系地铁嚟嘅，即系旧嘅地铁。 望落去咧，其实我初头个 poster 第一望去咧，我会谂起以前咧个幽灵人间个 poster。 因为佢个通系咁， 即系一个红色嘅谷祖林坐喺一个 绿 色 嘅 地铁咁样。 系唔系好多人睇咗？我唔知睇过一个人写咧，话睇呢套戏本身以为个感觉系文艺片啊， 都。 以为 是 文艺爱情 片， 但是看落我就觉得不是的， 即 是 他的、 就是、 意思那种文艺是很台湾文艺那种，再只是讲恋爱多一点、而文绉绉一点的，他以为是。 是 但 是吴 君如本人是很难的文绉绉，他尽了力，他是这只的。 因为如果我见到这个名字，我会觉得应该未至于这样的。 吴君如做不到张艾嘉的嘛。 是 啊，不能够。 有些人就以为哇，这套会不会是一些很文艺的感觉啦。 文艺戏啊。 我见到云海都这样说嘛，文艺片啊，不知道什么。 同埋很多人说呢、是入场前没有这么大的期望的，看完之后就觉得、 OK、 哦不错喎、这样咯。 咁我哋首先简略下个故事啦，以防大家我哋一路讲唔知我哋讲乜春啦。 嗱，剧透啊，即系话警告系咪？ 又嚟啦，唔该，分界线出现啦。 你未睇套戏唔想听嘅话，唔好听啊。 系， 如果你听套戏想睇我哋系咪同你一样，你可以继续听。OK， 好。 有冇啲人可能系想睇，跟住就会 都要睇。总之， 或者有啲人咧好想好似听咗古阿嬷咁睇，听完先去睇都得。 系或者想听我哋讲完之后，某日佢等佢上嗰啲唔知咩 平台， 系啦，你先睇都得。 系因为有我记得咧，系有一啲人咧系咁嘅，佢话：，诶，听完你哋讲之后，好想去睇 嘅。系啦， 有 试过 嘅。侏罗纪 公园 系啦。 你呢个喜剧片嘅观感去睇就 fit 晒啊！ 系啊，其实佢 好呢、這个我谈的那场恋爱咧，佢其实系讲吴君如系主角嚟嘅。咁咧，吴君如咧系一个香港普遍嘅见到嗰啲中女嘅专业人士啦，赚好多钱啦。咁佢已经丧咗偶噶啦，即系老公已经死咗，佢都冇另一半嘅而家。咁偶遇之后，佢就玩呢个交友 apps。咁交友 apps 咧，其实都系一个骗子集团 set 嘅一个局嚟嘅，专呃呢啲女人嘅钱。 有钱女人， 系啊，即系总之你有冇钱都好，有啲人冇钱噶，记得200蚊，我同你倾咗2个钟，200蚊都唔俾我，即系佢一个骗子集团运作呢啲交友 app 嘅。 单身女士， 可能都唔使单身，总之呃你钱，唔需要单身嘅。咁好啦，咁咧中间， 已婚女士佢都呃你噶。 系啊，你总之嚟倾就得噶啦。 总之系呃女人啦。 冇错，呃钱嘅系。咁咧，我哋仲见到咧男主角咧。都可以算是男主角，就是 MC 啦，张天赋啦，咁佢就系饰演一个新加入嘅一个新加入骗子集团嘅一个少年啦，即系僆仔啦，咁佢就被咁啱就被分派咧，就系去负责呃阿吴君如， 同吴君如倾偈， 系同吴君如倾偈嘅，即系又要扮系一个法国男人啦，系咁呃佢钱啦 ，wash your day 啊， 系啦，英文咁差咁样，系啦，即系不停呃佢钱，但系最后咧，其实吴君如咧系知道佢系俾人呃嘅，但系去到。最后的时候有警察来查所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没有被人骗，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谈了一场恋爱，我觉得是真的，那些感觉那些东西是真的。也都因为这个骗了他这场恋爱，所以吴君如其实是改变了他的人，都有些心结因为这样而解开了的。 类似是这样的，即是个尾是这 样的。是的，但是这套呢我记得一开始知道呢套嘢嘅时候咧，系我见到啲新闻咧，即系好似可能系开镜拜神定唔知咩咧，就系吴君如啊同张天赋咁啦。当时我就喺度谂，吓点会揾张天赋噶？ 因为呢个组合系咪啊？ 即系大揽请唔埋吓，佢同佢拍拖，佢两个拍拖咁噶，唔系反啊？但我冇细睇佢哋嗰啲访问内容，话原来佢系讲呃嘅，唔系 我都冇睇， 即系唔系真系一齐， 就系知佢哋有拍戏嘅，影过出嚟话， 诶系啊系啊， 将会有套戏，我想话咩嚟啊？ 系啦，就唔知系 点解会咁样配搭嘅咁，跟住就 因为嗰排有好多嗰啲阿妈又成啊，即系你先睇完几套呢啲，跟住 都系同 Mira 嘅人嘅， 即系同吴君如同个 Eden 啊，即系佢哋嗰啲阿 J 啊， 即系新一派， 系啦，咁你觉得吓点解 唔知今次搞咩 嚟嘅咧？咁、我谂我可能我其实系去到套戏开始宣传，我先知哦，佢系讲啲网上嘅骗案，大约知道咁嘅啫，我都冇理佢细节。 但我都以为吓佢两个唔系啲咩嘅爱情嘢咁系嘛，好惊 嘅，因为佢 trailer 啲画面，佢两个一齐行喺札幌条公园嗰度噶， 系啊系， 即系一齐行嘅，觉得吓。 佢哋真系拍拖。 但其实嗰个系啲幻想戏咁嘅，好似 唔系幻想嘅，佢哋真系一齐行噶。 嗰度系幻想嘅，我睇过系佢公园咧，系 Google Map 咁噶嘛，好似你睇下嗰只狗仔拉长咗嗰度嚟。 佢哋后来真系有集房一齐行嘅， 系啦，即系幻想世界里边佢哋有咁样做过咁样。 系啦，跟住幻想之后变咗个鬼佬同佢一齐行噶嘛。 系佢喺吴君如嘅脑里边系鬼佬，但系张天赋就知系嗰个佢嚟，系啦，所以就咁咯。是我看先的， 嗯， 是啊，我看完之后就，哇，你们快点去看。 本身我都有想看的，因为我有点好奇啫。 本身我就不想看的，因为我 没什么 feel。 张天赋冇 feel， 唔系话咁样，我得罪好多人嘅，可能好多人中意 MC， 我系对两即系冇兴趣对两个角色都即系冇乜特别，我又唔玩交友 app， 即系可能即系我会觉得咁但系后来咧，我就觉得好啦，去睇啦，唔话话想睇，同埋我哋可以讲多样嘢嘛。 我唔系嘅，我系本身系谂住因为吴君如， 系我都 系话 吴君如， 即系有啲想知道佢 又搞咩咧？以前 系，即系但即系又同埋呢个咧系呢啲类型，例如有啲似恋爱故事，因为咧之前有啲佢有啲严肃啲嘅戏嘅 神奇妈妈， 系啊，哇即系嗰啲我有冇咁大冲动睇嘅少少，因为嗰啲好似好催泪嗰啲咧， 系、 哦、即系可能嗰啲冇咁冲动，系即系啦。 唔系、 啊、 其实我个人系咁觉得嘅、啊，我觉得佢好刻意做戏嗰啲戏咧，我又冇咁想去睇嘅。 例如咧，对你嚟讲， 即系其实诶，金鸡一二我都中意嘅，第三我就觉得搞咩 可怜嘅啫。 系啦，我谂可能咧系因为咧吴君如嗰、那个，即系嗰、那个。不嬲佢嘅嗰个风格都系搞笑啊嗰种咧，如果你突然间叫佢做一啲好认真嘅，例如神奇猫、神奇小子啦， 系， 跟住同埋岁月神偷咧，佢都系做一啲唔系搞笑噶嘛，呢、哦這个时候你就觉得有少少 冷 cool down 翻， 你会有少少咧，有阵时 分离。 系分离啊，系啦， 投入唔到。 即系佢咧好认真、嗯、其实佢可以好认真做戏，不过佢真系做开心嘅戏会好睇啲。 唔系佢个喜剧嗰、那个角色太深入民心， 格太啦。 你会觉得同埋佢有阵时戴假发嗰啲，我就 我《岁月神偷》嗰个假发嚟， 系所有演员戴假发都得啊。 神奇妈妈都系假发嚟噶，佢啲即系唔同年代啊嘛。 系因为佢演绎一个唔同年代或者同系啦一个时间， 我哋唔系歧视演员， 我 歧视假发。 系啊， 冇 错， 系令我哋 歧视 假发。出 Jamie 嗰套戏都系啊，戴假发之后就唔想睇。 直至到最后开始死嘅时候咧，冇事啦，佢个头系真 嘅。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因为有阵时佢哋啲演员做一啲唔同时间嘅，即系嗰个角色可能要后生少少或者老少少嘅时候，佢会用。用一些假发去帮他啦， 我觉得女演员有个 难 啲，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着不着数。即系如果佢要扮老啲嘅时候，佢要染白个头，即 系 有啲 系啊系啊 假啲。男人都可以留须嘛，即 系 好似 沧桑郭富城嗰啲， 佢次都系留须噶啦，搞残晒。所以就系有阵时即系嗱，呢套戏就冇假发嘅，即系呢个喺呢套嘢冇假发嘅， 佢染发啫。 是啊，特别好看啊。 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他会演呢、 okay 啊、 反正他有假发啦，他同张感情啊 sorry, 又是假发。 他的前夫 啊。是啦、 啊、 那个回忆 他老公讲之前的时候。是假发嚟，因为有个分别咯。 因为黑发长的好。 我觉得他染金的头呢，我理解为呢是他好像想抛去以前，即是他老公这样死了。其实这个是他的，是这个角色叫余少琴啦，一个心结嚟的嘛。他好似想自己有个新的形象，咁样就我觉得少少系 重新嚟过咁， 系啦，所以就一个金嘅头发， 佢好似展示自己好 金嘅头发， 唔同咁样， 系啦，因为以前叫好似佢之前嗰、那个，即系以净系佢同张锦晴嗰段戏就系、是、佢以前嘅佢嚟噶嘛，同埋少少去窄房旅行嗰啲相咧，即系嗰个系旧嘅佢嚟，我觉得佢有少少可能 保守啲嘅， 即系啦。 那个头发都是神奇小子那个长长地黑黑地那些。 那些 很老正的头发来的。是 啊、 就是好像很传统的look来的。但他就是开头一见到他呢是染了金发的短发很时尚的。 但我觉得吴君如又吃得起我这头。 OK 啊 ，OK 喎、啊，唔系个个得噶、嗯，其实咁短。 不过即系而家都，其实佢都有开始系有少少老嘅、那个 feel 系。 但系自然嘅 OK 嘅，因为有好多镜头都系 好 大头啦， 超近。 系啦，但系我哋觉得系舒服嘅，问 全部都系唔怪之阿都姐真系话好难再做戏，因为好近影 相啊嘛， 系啊，电影嘅 放到咁大啊嘛，个头 真系好 close up， 见到好清楚。 系啊， 不过佢啲衫好靓。 我觉得佢特登衬晒嘅， 系好靓好靓， 衬晒 嘅。咁要嘅，佢点会唔衬衫啊？ 系啊，同埋佢可能要为咗饰演呢个中产嘅医生咧。 有啊，佢有啊，佢、 啊、 都系佢自己。 我都觉得系佢自己，系啊，因为我 feel 到佢啲嘢， 因 为个 角色 系啱佢， 好出名，都搵好多钱嘅妇产科医生， 系， 即 系 佢一定用靓嘢啦，一定要系。高级噶啦， 冇经济压力噶咯，嗰啲 冇害感耳就过咗$50,000啦，又怕养只牛啫，救助小牛牛。 同埋佢成日即系讲话啊，点解一啲高学历嘅人啊，都即系会中招啊？ 系呢、這个故事其实都带出呢个，就我哋成日系会耐唔时喺东张西望都睇到噶，好多嘅，就系话点解啲咁高学历啊，或者专业人士啦、啊。嘅女中年女士都有男人俾人呃嘅 ，OK 系 有 嘅，即 系 点解佢哋呢一班 会中 喺社会上系啦，居然会相信咧冇见过面嘅，完全可能电话都冇通过嘅，净系睇到相或者文字就已经你甘心情愿俾钱，仲要系俾唔少嘅钱对方。都你当我哋成日睇嘅时候，啱搞错，边个咁蠢噶？ 系啊， 咁你都仲想？ 我觉得 系 太孤单， 仲俾系啦。咁但系我导演好有趣，就系佢用呢啲我哋喺东张西望成日都睇到嘅案例咧，就再融合埋真系爱情嘅嘢落去，然后令到你心甘情愿入场俾钱睇。 系，即系佢，我觉得佢应该系想，即系最后就系话，其实咧佢都。冇俾人呃咗巨额，佢之前有俾嗰啲钱嘅， 佢坑佢， 即系佢我觉得佢好似即系吴君如，真系要回到佢气，即系哎呀都唔紧要啦，我开心过咪得咯。 其 实 佢一开始就好多嗰啲法国空气嘅樽噶嘛，喺屋企， 系系系， 都唔少啦。其实 嗰度咧，我发觉呢套戏好笑，我唔知即系你睇嗰场啊个现场，现场咧有都系女仔啦，前面咧我前面有几个系。笑得好大声噶，即系 有啲位真 系 好笑嘛， 系啊，真系好笑，我都觉得好搞笑，尤其是佢发个空气嗰度啦，都系啊，即系 佢咧，我记得睇翻导演个访问咧，佢话你净系讲发个空气系唔得嘅，你再停一停，跟住之后再等佢闻一闻，或者有翻个 VO， 啲人先会再笑得再劲啲。 即系譬如阿张天赋喺度讲，你知唔知道点样利用两中意你系点样噶？ 系啊， 咁你知我两个差佬唔识啦，即 系 普通嘅男人系唔捻明女人谂咩嘅。然后你又睇到阿吴君如话，你有冇试过俾人呃啊？跟住嗰个长咗慢就停一停， 睇睇睇自己 个肚子先，跟住之后再 讲啊。有啲故事， 即系你会觉得呢啲位好得意，其实就系一而家可能呢啲引人笑咧，有阵时唔系用对白或者要讲到好足做一场大龙凤， 系啦， 令到你笑，可能系呢啲停一停。留白的位置令到你 get 到你就会自己笑咯，咁好过以前嗰只嘅，即系而家兴，我觉得咁啊，而家兴啦，而家系中意 佢中意用呢一种形式， 即系我觉得咁样几好啊，唔需要一定要冇龙冇凤咁令到你笑咯， 都系嘅， 好 轻轻松松咁嘅，好似又 你嘅个字又 get 到， 你系你会你自己又意会到一啲嘢，跟住就想笑嘅， 系啊，我谂好似全场。第一个笑点应该是那个魏晨曦去 哦，系 系系啦， 妇科 系啦，但系有趣嘅魏晨曦现实中系生咗三个噶啦嘛，已经 系 即系佢好生得啦，但系佢就诶，可唔可以点解可以有啊？吓系啊，行房开心啲咧，容易有噶， 跟住佢 开心噶。好好好， 因为佢好似类似话佢，佢冇交代好仔细，就系你听佢讲对白，知佢背景 啦。即系啦，佢哋嘅对白几句就知道 佢。同埋 佢 早过佢嘅另一个人生，系啊，大富 有钱佬咯，应该 系啦， 即系想早过另外一个。 跟住行出去就，喂，陈太啊，搭上一个咯，陈生噶，咁好好快啲啦，爽手啲啦。 因为佢意思即系话佢， 我有姑娘 会提佢哋搞嘢，等会 B B 中嘅几率会高啲嗰啲咯。 呢啲少少嘅就觉得哦。已经好 多真实嘅元素摆落去，即系你会觉得系啊，好贴地啊！佢哋嗰个 feel， 虽然佢讲紧中产， 系，但系香港先会明噶咯，可能有啲位置我觉得。 我突然间谂咧，系佢同佢老公都冇生小朋友，但系佢即系而家突然间谂吴君如同， 但系佢一个妇产科医生， 系即系突然间谂起添， 可能佢都冇生。 系啊，即可能佢有少少都有啲。 但我觉得咧，佢哋可能本来冇谂过生男生，但系后来。即系而家咁样嗱，我哋咁样讲翻啦，佢去扎房都11年啦，即系都好耐啦。佢咪攞相嘅，咁跟住之后佢老公咩张锦晴话你冇波幅噶，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嘅关系已经冰封咗好耐 系， 即系都系你有你翻工副产，我就我研究金融嗰啲嘢。 佢老公都系因为同佢好好距离， 系啦，佢又 即系好似有少少暗示佢哋 都 系几时 开心啊，唔开心啊， 或者冇反应咁咯， 系啦，咁佢真系顶唔顺。 但系佢一开头咧，一开场系两个嗌交噶嘛。即 系佢系啊， 跟住嗰个张锦晴，即系佢老公啦， 啊、 死咗嘅老公啦，讲嘅嘢咧，我觉得系所有男人可能都会讲过嘅。 哦，系 啊，我同佢其实冇嘢嘅，我哋同一间房，但系我哋冇发生到任何嘢嘅。嗰啲 听佢觉得屌你阿 bullshit 啦， 咩一间房啊，跟住但系冇做过任何嘢，我心下个秘书 其 实 故事你 一 信唔信啦？即系以佢呢个故事。 唔信，但我信佢系真系中意佢老婆嘅， 系佢真系中意吴君如嘅，但 系 就顶佢唔顺咁样咯，我谂即系太平啊，佢话 或者系咧，即系觉得佢你都好似 我反而有啲啲 觉 得咧，佢我后来谂佢会唔会系借呢样嘢嚟睇下吴君如会嬲咧？ 哦，即系忍佢啊， 唔会嬲又唔会开心啊嘛， 系啊，即 系 激佢， 系啦，睇下有冇啲波幅啊， 因 为觉 得佢好似可能冇乜反应， 乜 都 系啦， 乜 都 同埋佢搵个花盆掟佢嘅时候，佢笑。然后 系 有原因嘅， 我觉得唔系，可能佢同埋都话咦佢嬲啦， 系啊，佢终于喐啦咁样嘅，我觉得佢 即系佢好似觉得佢有翻少少反应，点知佢就原来有个位就哦，原来佢即刻就死咗， 系之后就 未 签 字，所以佢都仲系 死咧，张天赋就唔可以出现啊嘛， 冇蚀唔到位啊， 系啊， 都系唔系佢就唔会玩 app 系咪？ 系啦，冇错啦。 咁啊，讲咗一啲吴君如啦，咁但系套戏另一个重要嘅人物就系张天赋啦，当然。 嗯、 其实咧，我事前咧，说来惭愧，我知边个系 MC， 我认得佢样 ，OK， 我亦都知道佢系唱歌嘅。 你有冇听过佢啲歌啊？ 佢冇嘅，佢唔系。闹 好你少少。嗱、啊，我对 Mira 嘅认知，我对 MC 都有认知，我都有听过佢啲歌，都听过人哋翻唱佢啲歌嘅。 哦 系啦，所以我对佢有认知 嘅。我谂我净系听过一句，就系、是、全世界都有地板。 哦， 即系唔系咁样读出，即系佢唱嗰句有时唔知点样会剪咗嗰句出嚟噶嘛，只系。 哦，但系佢最出名唔系呢首歌嘅， 应该系黄百鸣嗰首 系 咪？ 系啦， 系啦， 但我都冇听过。 无论系咩中年好声又有人唱歌， 大把啦， 系啊， 系啦。 其他都 嚟 讲， 我同埋我对 MC 之前呢套戏之前嘅印象就系、是。佢好似都串串供咁嘅， 佢 系 有啲 feel 咁嘅 个感觉。 嗱，我 对 MC 嘅 上一个点咧，就系佢嘅花边新闻， 哦、 就系同某人一齐行超级市场。 哦、个 Ash 啊嘛，系咪啊？ 我都系觉得佢 女仔， 我咧有听过下佢啲歌嘅，但系就冇深入了解佢 嘅 人啦。同埋佢咧不嬲都俾人嘅感觉，我觉得啦，即 系 好都系串串地嘅， 系 一个 feel 咯。即 系我 见 到佢见啲相啊，佢嗰啲歪嘴笑啊，即系嗰啲坏坏地嘅男孩。 即系我嘅印象，佢就 系 唱歌嗰边嘅， 冇其他嘢， 就冇其他有嗰啲绯闻，但系冇系识刻意去睇哦，佢当时点解会咁啊嗰啲咯， 完全 唔系。我仲有一个印象深刻就系佢其实已经。红咗噶啦嘛，佢特登去翻旺角嗰个位，佢曾经 busking 嗰 度 位咧，仲系 busking 嘅，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 嗱，我对佢印象咧，其实佢唱歌咧 OK 嘅，只不过我觉得佢个人咧个 feel 咧，好似个态度系比较高傲嘅。 甚至乎可能冇睇过动态嘅 MC 添， 系即系讲嘢嗰啲 啊 嘛，即 系 我就 系 得唱歌嘅 MC 咯， 冇 即系冇讲嘢嘅 MC 添。 不 过 我比较 focus 喺。 另一 啲 就 即系 Mira 嗰啲可能会多啲理解或者认知或者知道多啲作品，反而 MC 真系冇，系啊。 咁你喺呢个戏里面睇佢好多啦。 唔系我睇嘅时候，我就首先觉得佢，因为佢好多 VO 啊套戏，因为好多 VO 系分别系佢哋有啲内心戏要 VO 讲翻啦， 读翻啲 message， 佢哋又系读翻啲 message 啦，有好多系佢哋自己谂噶啦，同埋因为。MC 的角色在套戏里面呢他有好多他好像第三人称这样去讲这个少年和这个余少琴的故事、 嗯、 所以他有很多 VO， 那我在戏院听的时候就觉得啊他把声是挺好听的，同埋他没有懒音、 嗯、 很清楚的有感情的，因为呢、对我来说虽然我是爵士，但是 E0 的懒音呢是有时候会令到你想系，我练下佢。 唔系，我试过睇 Eden 嘅访问，佢讲紧咩？ 系你会 系啊？ 之前佢有广播剧啦，哇，我听到好卵辛苦。 唔系佢系有少少讲嘢好似口音，懒音添。 系啊， 同埋佢停顿点同我哋都 有 啲唔同。 系啦，咁所以听我就突然觉得啊，以 MC 讲得好， 相 对 嚟 讲系啦，有感情噶，唔系斋 up 噶，同冇懒音已经好舒服噶啦。嗰件事，你问我套戏表现佢都 OK 嘅。都几好嘅， 我觉得导演拣角拣得好好，因为咧佢应该系咧跟住佢个性格嚟写嘅， 即係佢有一啲即係古惑嘢，佢嘅性格可能本身係咁樣，就抽呢個元素，等佢容易啲演啊，即係唔使特登去做戲啊。 但係我睇完，因為睇完套戲之後，我就覺得啊，我先係揾 MC 其實係點，我先發現啊，佢係做生意噶啦， 係啊， 即係唔好打我啦，所有富二代唔該，我真係唔識，我真係唔知嘅。咁我就走去睇翻曬由頭到尾睇全民造星二。是由头到尾啊，我不是只是 看。即是他看完这套戏就去研究 MC。 是啦，我就看回 OK， 这个人原本是标标出来定点的呢，我就发现原来真实的 MC 呢和少年呢是没有任何，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同一样的东西。是。是完全没有。即是可能大家看一套戏的观众呢会看到 MC 一开头呢是废青这样的。头又掂住眼啊。 是个look是以前 是这样的。没什么自信啊，即是但啊找不到工啊，又落落快快条女又消失了啊这样啦。咁但是我见到全民造星由头到尾的 MC 呢，他就是很自信的，很自负的。 串的有些是。 是啦，串的。 觉得自己很厉害。 是啦，迟到我来了啦，这样即是好一个 power， 我想没想着分组错，我想着自己一个人就拎着吉他同我唱歌这么劲，我一定赢的啦。嗯、即是他整个通由头通。 不是，我意思是他的性格那个蛊惑的元素是摆了下去的，可能。即有的，如果不是他不会面试问他很多问题，说、欸、你有很多事是 没 做过。 因为他面试我觉得是因为陈辉鸿问他，他本身都是讲开大话。首先因为有些人呢是真的讲不到大话。 是有些人是很诚实的。 有些人是真的讲不到，你跟他叫他现在你答他啦，你答他今晚不回去吃啊，怎答啊，我不知道、啊。那这些人就不敢做骗子。但有些人可以很流利的，哦是我今晚我的朋友所以要去。我回不到你吃了，是可以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套戏里面他能够招揽少年为骗子集团的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你即现在 新一代这样找、除了他就是刚才讲过的那些啦，伊顿那几个的通常。 是啊， 即 是 要这样 feel 的年轻人。 有少少名气嘅， 系啊， 唔系完全一个素人 嘅。咁佢冇理由电影揾一个又唔靓仔又冇名气啊。 系啦，又唔 即系如果你要喺呢个圈里边咁样揾咧，有呢啲元素咧， 我都有同我个 friend 讲，因为佢都睇咗啦。我话其实少年呢个角色揾 Eden 都得噶， 系 都得噶。佢唔系真系同吴君如拍拖噶嘛，因为。佢都系 你头先讲嘅， 我就搞唔捻掂啊！ 即系佢个声啊、声线啊，或者点系 真系唔得。 唔系我同埋佢蛊惑得滞，可能会再蛊惑啲。 冇啦，都系呢几个， 系都系呢啲。 唔系同埋佢 呢个年龄层啊，可以咁讲。 呢咁佢咧嗱 ，MC 就应该系呢套系第一次啦。 唔系啊，佢之前有拍过戏噶啦，系。 但系意思即系如果你咁样样就冇咁话又系 Eden 啊，即系两名又 系 嗰几个人啦，系啦， 系啦，佢几个 已经合作过啦嘛。 阿 J 啊，或者姜涛， 佢已经 做 过 佢 姑姐噶啦， 系啊。 即系意思如果你话即 系 想想个感觉又系一样， 可能就觉得，不如试下新嘅人啊， 即系揾第二个咯， 不如试下呢个啊，试下呢个，试下呢个， 即系唔好又重复系咁似咯。 系啊，咁都 OK 嘅，你 系啊，所以都 OK。 同埋呢套有个点咧，系我佢有啲可能香港人拍拖先 get 到嘅嘢， 例如边啲？ 我翻到屋企啦， 哦系，其实最想就系听到呢句嘢， 同埋每朝讲 good morning， 同埋夜晚， 但系每朝讲 good morning 真系咁就算咁系，同埋有一度佢咪喺浴室 跌倒啊嘛， 嗰度好惨啊，我觉得。即系佢自己一个人住，又跟住佢个 friend 就吓我喺东京喎，讲咗大轮之后，你可以过嚟啊？ 唔系，但系 我即刻嚟噶，但系喺东京。 调转谂就系，其实谷祖林知道咧，佢得佢一个，佢得翻佢个朋友啫嘛。 系啊， 所以无论佢谷祖林就会知道啊，佢提出啲咩好啦，我即刻过嚟。但系屌唔系我喺东京。 系啊， 咁咪后来 同埋好似话佢哋唔熟，本身都唔 系 好 整嘢咧，佢都系叫谷祖林嚟噶嘛。佢我唔中意啲唔生唔死嘅人入咗屋企咯，咁都系佢 Google 唔整灯啊嘛， 得一 个 啫嘛， 得佢一个 friend 啫嘛，其实我觉得呢个好可能系香点讲好港式啊，即系尤其是嗰啲我翻到屋企啦，你有冇试过翻到去咩洗完头冲完凉等佢 send 呢句你先瞓啦？ 就一定系会咁啦， 系啦， 咁可能系其他式都系咁嘅咧，即系可能会问佢啊，啲 feel 系啊， 鬼 佬会唔会咧？ 唔知有冇有听众留言有冇试过？ 即系同埋可能有嗰种讲点讲啊？可能香港嘅中产嘅孤独嘅上流嘅女人咧， 即系好似好多钱，拥有好多嘢，有专业人士，又有家又好大，又有车，乜都有啦。就系、是、冇一个人同你讲 good morning 同 good evening， 因为只 有 佢请一个看更。 佢冇看更，佢住 house 噶嘛。 系啊，所以冇人同 佢 讲啦。 佢只淋花喺度，冇看更噶喎，咁样。 系。 连跌倒都唔够胆，都冇人同佢去医院。 嗯， 我想这个是可能他们吴君如的年龄层，假设你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会担心这件事。 是啦，死了我一个人那怎么办， 如果晕了没人知道。 是 啦， 如果在家死了都没人知道。 然后就他要安个平安钟。 但无论吴君如这个年纪的角色要安个平安钟。 即是知道他这样表达是要安个平安钟。是不是有点浮夸，他揽着个电话听到他心跳。 是有点 over 的。是有点 over 的。我觉得有点少类似导演幻想世界，即是不是真实，你抽离。你不要用现实去想，那个我想看到咦搞错，怎么会听到、啊、 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是啦，都是想有人陪啫。 幻想世界、啊、我们一起听到大家心跳。 是虽然他们是骗的，即是他骗他们，但 是一个很真实的陪伴。 那个我觉得很想笑一下。 还有一度令到很紧张的。 边啊？ 就系佢诶喺闸房翻嚟就话、哦、啊 ，Honey， 你都喺嗰度， 嗰个机场嗰度系嘛？ 系啊，点咧吓？嗰、啊那个鬼佬，其实初头我唔明噶， 系 佢一开始嗱， 佢做乜铺咗出嚟噶？ 咁系咁样嘅，就系咧吴君如咧就去完闸房就翻香港啦。咁其实 MC 系尾随佢跟踪佢咁嘅，好似 系因为呃咗佢去日本嘅， 就一齐喺香港落机啦。咁呢个时候咧，吴君如就见到个 Facebook 弹咗，可能咧佢 用个假身份， 太关注呢个法国佬，太关注呢个 account 啦。佢我怀疑佢应该系 set 咗呢个 account 发放啲咩，佢就第一时间收到个通知。 假嘅同真嘅一样噶嘛？ 系啲相系真系有呢个鬼佬噶。不过佢唔系 MC 嚟噶嘛， 佢盗用咗 攞晒啲相， 系佢盗用咗某个鬼佬嘅资料。 咁然后咧，阿吴君如就见到弹出嚟咧，就系嗰个鬼佬 po 咗张相，系影住香港机场 打卡嗰啲 啦。 原来 我而家喺香港机场 啊， 咁样 系啊。 咁佢就吓，亨利， 我而家见你啦。 原来你喺香港机场，你系咪隔我时间啊？我过嚟揾你啊，咁啊，因为佢由头到尾都冇见过呢个人嘅真人，咁就冲过去。同一时间咧 ，MC 就收，当然佢系假 account 嘅。嘅佢系佢个 团队， 系啦，佢就收到吴君如 send 佢就吓搞咩啊咁啊，原来骗子集团有个傻仔啊，个有条女咧就戇鸠嘅， 唔小心 新嚟啊嘛， 系啊，照版主碗咁将鬼佬铺嗰啲嘢抌晒上去假 account， 所以吴君如就见到佢要，就觉得佢嚟咗，咁嗰时候心吓死啦，咁即系点啊？点样冚啊？穿煲噶咯，咁你 好在佢， 即系如果吴君如跑过去，嗰、那个鬼唔识 佢，问 佢 你系咪 Honey 咁嘅系？ 佢心谂你边个？唔识佢咁点咧？但系 MC 后边，定系 MC 阻住佢啊？定点啊？ 想阻止佢噶？ 系我个谂紧点样， 连 keep 都唔要啦。 系啊，嗱两系啊 ，MC 连个 keep 都唔捻要。我嗰时系谂紧点样兜啦呢度。 但你 MC 都冇理由走去咁样样，喂、哎、你唔好啊咁样， 系 因为 佢唔 识 佢噶嘛，所以我就当时有啲紧张，吓、啊、 究竟 系 点 样写咧？ 不过咧好在， 哇佢真系，我觉得好佩服佢谂到呢个点，就系、是、佢跑到去个闸口， 就嚟见到 想 hi 嗰个鬼佬嘅时候咧，就有个金发嘅鬼妹同嗰个鬼佬拥吻咁，哎呀 hi 咁样就上机， 嗯， 咁于是我 发个礼仪啫， 系啦，然后我就啊呢啲 OK 喎呢个， 即刻。 因为在吴君如的脑里面呢他出轨。 是类似的。 他 呃 他。 呃 他他出轨，原来他来来香港呢是陪这个鬼妹的，可能会合他并没有理过他日本落机。 同埋那个女仔又后生又靓，那他会自卑的嘛，他中年的嘛。是 啦。那他就觉得啊他又原来我喜欢这样的人又出轨。那所以其实在骗子集团的角度来讲呢，这个骗局呢是未穿的， 是啦， 其实是 只是他觉得那个人是呃他的， 是我就觉得哇这个想得很好， 他的故事里面再呃他， 是我觉得这样你也想 到，跟着他就吓窒了，原来那个鬼佬是有另一半在香港并不是一个人的， 是 那他就收了火了，即刻就呆晒了， 不服他 嘛，是啊，就发现、啊、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他有第二个，原来 他很伤心的， 都是假的， 那他们全部人都要重组个故事的，即是要 想 想 想想想想 想想想神啊嘛，系咪？ 系啦， 咁但系唔会信嘅啦，女人。 系啊，咁但系佢哋，我觉得佢哋好醒嘅就系冇嘢噶，佢都系当佢嗰个鬼佬啊嘛，冇事啊， 冇穿到嘅， 冇穿嘅，我哋其实咁， 即系佢仲见到佢真人添， 系啦，仲真系相信有呢个人， 唔系佢仲更加相信呢个人 系真 嘅，是真實存在，就唔系话呢张相系呢个假嘅。 Alan， 我真系想见到你咁啊嘛。 系，但系其实我心谂你，如果真系建立咗咁多，你真系一定好想见佢，成日次次讲亲都系见唔到。 有中间阿蒋中环，即系个警察问佢：呢个男人咁好， 你唔想见佢咩？ 系啊，同埋次次即系都话啊，不如我哋约，哎我唔得啦，咁跟住话唔知点，跟住约咗佢，系啊， 我新加坡嘅油田有啲问题啊，我过唔到嚟。 有一度咩话佢准备上机嗰阵时，有人要救个三个仔， 救火啊，好笑啊， 离晒谱啊，真系，我心谂咁都讲得出。 咁你有冇事啊？ 系啊， 跟住就诶冇啊，烧亲只手咯， 系啊， 唔系即刻整嗰啲伤口噶嘛？我谂起我哋睇嗰个 Netflix 嗰个集。即 系 个诈骗大王嗰、那个，系 啊， 好犀利。即系我觉得佢沉迷咗佢嘅时候咧，你讲任何咁 drama 嘅情节咧，真系 信 噶。 同埋佢话佢有失语症嘅，所以佢讲唔到电话就用字，即系咁你都咁讲得到，因为佢又要作古仔话 系 啦。 就系、是、Stephy 所讲，系圣母情结。只要系佢圣母情结，你讲咩佢都觉得佢拯救你。 即系佢就系话，哦，因为咧，原来佢唔可以倾电话，佢想打俾佢，即系想用言语沟通。 佢仲话咩？我个心理治疗师同我讲，希望我完整讲嘢之后，可以同呢个边个，我就 系 同 Veronica 讲。 系啊，第一句就同佢讲。 哇 ，so sweet！ 系啊， 女人就 系 听呢啲。 同埋佢又系冇咗老婆啦，佢个假设佢。 系啊，佢仲要白系，我有啲嘢要想讲，呃咗你好耐吓，你系咩啊？其实我老婆已经死咗四年。唔系四个月啲， 即系冷心情咁系啊， 换真心 系啦，真系啊，都唔系咁嘅，我都系 大话中嘅大话。 我觉得好犀，即系咧，其实咧呢啲言语嘅点讲啊， 艺术啦， 言语艺术 系啊，系啊，系好 好识讲嘢， 即系一门艺术嚟嘅，并唔系话你识讲就可以讲到，因为其实讲大话或者系一个你要好有记性啦。同埋你要不停咁样可以撩起对方，哎呀，好啦好啦，你真系惨啦咁样。 系啊，跟住又兜翻系点啊？ 系啊，你要兜翻。 你点能可以每一次佢话想约你，你都可以兜到？系咪先？你每一次， 佢每日都想揿个 FaceTime 俾你。 呢个咪一套戏咯， 真 系 好犀利。但系现实又真系有好多个案话俾我哋听，真系有好多人 有真都系咁。 冇见过俾晒成副身家。 有之前我睇过有一个香港嘅女人啊，好即系早期啲，即系话发生呢啲骗案咧。佢咪用咗个某某官员嘅样嚟呃佢噶，嗰个咧苏咩咧，一个苏锦良，即系嗰个我哋香港政 系啊 政府嘅官员， 局长 局长啊局长张相 系局长嚟嘅，唔记得咗咩局啦， 边度局系啊？咁咧有个女人，我唔记得佢系香港人定大陆人啦，总之系又喺交友嗰度，即系我谂系 Facebook 定唔知边度，总之佢话呢个人咧，俄称用呢张相啊呢个头像，然之后咧就。结识咗佢喺网上面，然之后咧就话声称佢喺美国唔知边度做啲乜嘢嘅，即 系 喺嗰边做生意嘅，又系点样去点呃佢咧？佢少咁呃嘅，佢唔系咁吴君如咁大啦。 有个印尼嘅富婆想我陪佢两个礼拜， 佢唔系富婆嚟嘅，嗰个人咧仲要系冇乜钱嘅，即系我讲系平常 系啦， 好平常 嘅，都要呃 嘅 佢哋。 跟住佢 两个钟， 佢类似系话成日咧同佢倾偈啦，又关心佢啦。咁、那、嗰个女人系失婚嘅，即系离咗婚啦。跟住佢就话咧。唔知几万几万咁啊，有阵时候可能最多可能十几万啦。佢就话咧，佢 少少少少， 佢话佢寄啲嘢嚟送俾佢，点知嗰啲嘢咧又有问题啊？你要去俾钱佢啊？ 邮费你俾啊？ 又话佢而家本来个搭飞机嚟香港，点知咧去到一个唔知边度中途咧海关咧、 哦、 就 扣留佢， 系啦有事佢生意点啊？真系好似类似咁样样嚟呃佢，佢就系咁成汇钱俾佢咯。跟住后屘好似系佢系哭嗱，我睇嗰个新闻嘅时候咧，佢系哭诉嘅，即系话自己俾人呃嘅， 系即系知道醒咗啦。 系呢件事啊，跟住俾晒啲人，跟住嗰个记者类似就 系 哇呢、這个系边个局长嚟嘅，你唔知嘅咩？跟住佢系唔知嘅， 因为咧其实咧 好多人唔睇新闻， 我都有玩过交友 app 嘅， 系啊， 而家冇玩，因为真系好多假噶。 真嘅系，真系假嘅， 真系好多 真假嘅系， 真系好多假嘅人，甚至乎咧我个朋友咧佢都有玩同我系咪系同一个交友 app 啦。咁我哋一齐就好啦，玩一下。跟住咧，佢一咧就话：，啊呢、這个人都好似几好。跟住我咩啊？我睇下。咁我见到我，咦？呢、這个系一个台湾艺人嚟嘅，嗰张相啊。 我知啊，我知。 我记得你讲过。 呢、這个咪嗰个台湾嘟哥 喺 YouTube 好红嘅， 系 啦，嘟哥 系啊，喺YouTube 好红。 但系呢个都有啲离谱，因为呢个 系 艺人嚟噶嘛， 真 系艺 人 嚟噶。 但系佢正嘅咩？我 friend 真系唔知噶。 咁可能佢冇睇台灣嘢咯，但係 因為嗱呢、這個 Dude 哥咧，你當咧好似香港嘅 Ben 史雄咁， 差唔多。 你 咁唔係做戲嘅咁。 我意思係你如果喺第二個，譬如台灣嘅人，可能真係唔識 Ben 史雄噶。 系， 系啊！佢见到佢嗰个阿叔又唔 系 靓仔嘅， 佢直情系做综艺，可能冇做戏咁广添啊， 可能再细 I D 嘅。 你当 其实 真系唔知阮兆祥啊， 系啦，你 系啊， 可能台湾啲人唔知阮兆祥系边个，因为佢唔系睇电视啊综艺啊嘛。 同埋都有一个点就系咧，佢哋会攞呢啲唔系好靓仔嘅人嘅相，顶到你觉得个防御心减低 少少， 因为佢唔系嗰啲后生嘅靓仔，大陆嗰啲 P 晒图啊，即系唔系嗰啲，佢真系 而家有 AI 仲 嗰个相啦。咁變咗， 但你會覺得好好笑。 佢嗰個睇嘅時候，我唔係呢個真係嘟哥嚟嘅咁啦。 佢唔信， 佢就話嚇， 你而家即刻 search 俾佢。 跟住我就即刻撳一條 YouTube 嘅嘟哥嘅綜藝節目嘅片，我呢、這個。是喎、啊， 唔係定係佢覺得佢認識嗰個就係 Duke 哥， 唔會係 Duke 哥係有老婆啊，即係 即係唔係呢個， 唔係呢個， 唔會咁容易 啦。咁我就咁佢就話其實都係講咗幾日嘅啫， 但 係覺得好似幾好傾，我冇問佢、 哦、 我個 friend 嘅，我都係講咗幾日咯，即係講少少嘢嘅啫。我哋唔好再同佢講，佢係假嘅。 跟住佢，我想問咁佢當時係點啊？ 咁咯， 哦， 佢有少少誒。你冇佢 觉 得吓， 觉得样衰咧，俾你知道咗。 系，我觉得佢当时个 feel 系好似吓呢个都系假嘅，咁、 哦、 样啊，即系 即 系 咁， 又系假 啦。咁靓仔都系假嘅，系咪？ 咁都系假嘅。 唔系，我心谂如果调翻转就，你睇吓呢个，即系譬如台湾人调翻转，喂呢、這个人我识噶，香港人嚟噶咩咩，阮兆祥嚟，福禄寿嚟。 系啊，即系佢讲吓，佢边有边有人攞阮兆祥去呃人嘅？但系真系由于佢样够普通啊嘛，够、正常人啊嘛。佢攞林峰个样系呃人噶啦，即系佢搞边个咁靓，即系沟你啊，系啦，点同佢讲嘢啊？ 好笑， 车啦， 所以当时我睇嗰、那个，即系头先话嗰个新闻咧，嗰、那个记者系话吓呢个其实系焗咗，你都唔知道啊。不过你其实香港人，即系香港住嘅人都知道。 其实讲真，而家香港政府嗰啲阿叔咧，我真系 即系等于佢攞李家超张相出嚟就话啊呢个系我的交友 可能好啲。 咁全世界都識噶啦，可能係嘛？ 即 係 但 係 嗰啲局長嗰 啲 人真係，你而家問我，我都唔知嗰個局長係咩。 蘇錦良 個 樣，誒好正常 嘅。戴眼鏡咁咯，瘦瘦。 但其實佢唔係又學你話，即係佢唔係靚仔啦， 普通嘅一個叔。 但係佢喺中年人嗰度 OK 嘅。 即係是，即係可能有乾淨啊，遮曬頭啊。 即係戴個眼鏡啊，成功人士。 即係我阿媽對於費玉清嘅要求咯。 即係佢哋中年人裏邊咧， 乾淨有頭髮。 係啦，佢哋嗰種 style 咧，佢覺得係 OK 嘅。 所以你嗱，你諗翻套戲裏邊咧，嗰個鬼佬都唔係靚仔嘅。 正常鬼佬。 佢只 係 個普通鬼佬，仲要係老嘅添，佢已经五十岁噶啦，即系普通嘅，佢唔系小鲜肉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先至会令到吴君如觉得佢都系普通嘅法国人啫， 同埋佢又死咗老婆，即 系 都系年纪大嘅，好似佢 都系同佢差唔多年纪嘅，佢都系普通法国人啫嘛， 即系佢唔系想食小鲜肉嘅， 系啊，想搵个伴咯， 倾下偈， 伴咯， 佢有冇试过有啲 app？平时成日弹出嚟，第一有一日你会揿入去， 系啊，通常都碌过噶嘛。 系 佢突然间讲一下， 佢本来都系呃噶，佢攞咗佢公司个护士。 系嗰度好笑，佢话咩？佢 叫做 Linda， 其实唔系佢呃咗我，系我呃咗佢。 系你会谂佢系我呃佢先？ 系啊，同埋佢话佢系有钱嘅护士啊嘛，呢个好好笑。 佢一系就系一个有钱嘅护士，一系就有钱嘅护士。然后我觉得呢套要揾翻陈花红出嚟实在太好啦。 最好笑咧就系咧，我一出场就已经有陈花红，因为讲嗰、那个。骗子集团嘅瓦解嘅， 佢系 白先生 赌罪法嘅个故事。 系啊，跟住我听到有个男人啦，应该阿叔啦，就好大声咁讲，都好静噶嘛。当时睇戏，喂林嘉华， 大家可以 Google 下林嘉华同陈辉雄嘅分别。 我当时就其实我唔系笑， 首先你问我咧，我会觉得陈辉雄嘅皮肤好过林嘉华， 因为林嘉华豆皮嘅， 即系 少少粒皮 肤唔好嘅。 但系咧，佢嗰个男人系我谂佢应该系嗰个年纪人就话，就真可能唔认得呢个边个咗。 嗰、那个年纪啲人成日认错人嘅， 嗰两次 我老豆都系咁。 我听到佢后屘再后少少睇多啲佢嘅 shot 嘅时候， 哦、原来唔系林嘉华嚟嘅， 知咩咩咩，即系可能佢都系，其实佢都唔记得佢系边个，我觉得。 佢只觉得好熟口面， 系我心谂佢好大声，哇林嘉华咁 真的好笑、啊 我心想什 么 屌。但我看这套戏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啊他是即变成一个喜剧去看回来。 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是很开心。 轻松一点咯。 同埋你刚才讲护士呢我觉得。我当时系同另一个朋友，佢系护士嚟嘅。哇！我哋三个一齐狂笑，因为佢就系一个护士，可能亦都可能系一个好有钱嘅护士。 同埋佢咪，因为佢话佢哋影咗嗰啲包，呢、這个包你知唔知几多钱啊？一个护士点会买得起啊？咁样样噶。 呢个啊，系 V V V I P 配到嘅货嚟嘅。 系，因为佢哋又唔识啊嘛。哦，跟住话佢一个有钱嘅护士系。同埋里面仲有一个角色就 系 阿 Steffi 啦， 即 系佢喺呢出戏嗰度咧就饰演 一 个 花瓶。首先， 即系佢 唔同嘅 look 好靓咁样摆晒 pose 咁 喺度，每次都唔同 look， 又应该有啲故事嘅，不过就冇详细， 唔使了解佢啦。 有長 我覺得佢有一個漫畫式嘅，即係佢話係 啊漫畫 嘅人物令到佢哋咧 drama 啲， 成個騙子集團都好 drama 好漫畫噶，連我啲同事都係三尖八角啊，喺度健身啊。 我睇到有個人講咧，話點解無啦啦咧陳輝雄咧有一度咪落完雨，第二朝佢唔係著嗰啲衫嘅， 哦佢戲服嚟噶嘛，係 即係咁搞笑。咦嗰度即係類似睇到少少 detail， 好似咁係咁嘅咁樣， 其實佢平時唔 係 呢個人， 係 啊唔係呢個人設，都係著翻呢套衫好啲。 係就話佢即係類似好多呢佢其实咧，佢成套戏有好多呢啲冇讲完嘅嘢嘅， 但系你会 好得意嘅， 需要补足 咯。你唔 需 要觉得哦，佢系点点点，点解佢大肚嘅嗰个女警系？ 系啊，同佢都可能佢，我都白先生都有个假名嚟，你都改翻个假名，就叫少年啦，咁咯。同埋我咧，后来我即系睇嘅时候，觉得啊，好耐冇见到陈辉雄。因为会令我想起，我见到吴君如，我就想讲系咪江湖告急？ 可能佢哋导演嗰啲都系一班 friend 嚟啦，都揾翻佢哋。 系啦，因为咧导演其实叫何妙琪啦，咁其实佢啊名编剧啊陈庆佳嘅徒弟咁啦，都系啦个关系都系咁噶啦。咁因为何妙琪终于将佢呢个个人嘅剧本就参加嗰个首部剧情片计划，佢真系想自己做导演啊！咁所以陈庆佳 自己想嘅，其实佢俾人拱出嚟嘅啫， 跟住帮佢去做嘅。咁所以好多嘢都系陈庆佳帮嘅。我谂例如要拉啱呢个吴君如咧，陈庆佳都应该帮咗好多手嘅。 佢哋都好 friend， 同埋佢哋目标人物就系吴君如，就 系 想佢做嘅。 因为你试谂下，如果佢唔系吴君如做。咁可以系边个咧？ 嗱，我哋有另一个有朋友自己睇咗咧，就可能佢睇完又系同翻我哋，我睇咗啦，我咁样咁啦。跟住佢话咧，佢觉得系咩啊？系话 佢投入唔到吴君如，系做专业人士。 哦， 佢觉得咁，我觉得我哋系啦。如果唔系佢边个？因为我谂过毛姐咯， 但系又系毛姐会好闷嘅， 即系好似 应该好多套戏已经系类似系咁啊嘛。 刘嘉玲咯， 但系佢戏场刘 嘉玲冇人入场睇我嘅。 因为当好近镜嘅时候，个鼻好假， 系啊，即系 好 假嗰啲妆咧。 其实我系好想系后生啲嘅都姐嘅，但系都姐唔拍， 都姐唔后生，都姐老过佢哋。 我想后生啲嗰阵嘅都姐， 即系 Miss 嘅都姐， 系啦系，四廿几岁，五十岁 嗰阵。最适合噶， 如果系黄小伟版嘅都姐 fit 晒， 系 咁如果系咁嘅话，少年应该邓一君喎。你以年龄当时嘅年龄层咁样推嘅话，郑峰咯， 太 靓 仔啦，唔得。又不可以太靚仔， 你 貪 心咯， 我係太三尖八角。 後生嘅，即係你咁樣推啦。如果那個是 Miss Mo 版的當時啊，係留意翻，係啦嘅都姐，咁你少年 叫翻古天樂得唔得？當時 太老啦，古天樂 當時 要後生 少 少， 要少年啲，再少年啲， 靚仔啲，同埋唔好太靚仔， 係咪？ 唔可以太靚仔嘅，因為佢係一個普通人嚟啫嘛。 佢都係普通人嚟。 如果佢靚仔就唔係做嗰種 咯。嗱，覺得 MC 雖然唔係好靚仔，但係佢唔差 嘅。 我覺得佢打扮過之後係有型嘅。 戴曬胎啊，即係翻個頭嘅時候咧，好咗好多嘅。 因為佢為咗投入嗰個法國人嗰陣，佢連自己啲look都轉一轉。係 啊， 係啊。 初頭佢係好似死靚仔咁嘅。 因為 佢 覺得原來呢個世界需要佢嘅人只有余少琴一個。 佢就突然間 翻尊重佢，我認真 呢件事咧，呃人啦，就扮翻。嗰條友， 佢副眼鏡好靚嘅 ，OK 嘅。 同埋有幾次佢咪跟蹤佢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好勁， 好笑。 佢一影相咧， 鬼咁啊！嚇，點解張相係呢個人嘅？ 因為後屘吳君如 呃人咗個人，但係就要跟蹤佢，好搞笑。 吳君如放大翻啲相，見到全部都有呢個人。 好撚驚鬼，大佬，布潘生啦， 係啊， 你張張相都有嗰條友，大佬啊， 仲要有啲 係 位係啲細粒，跟住打下佢嚟 嘅 喎，係 啊，佢喺呢度嘅，係 啊， 有嘅。 嗰有啲驚嚇咯， 有啲 同埋其實我仲未知道究竟咧，係即系我咪睇会唔会有啲片有讲咧？我想知点解 Stephy 话咩天平座要咁样样噶？ 最憎天平座要 咁 样。 即系 咩座？天平座 系。我想知呢个对白咧，剧本咧，即系点 解 系 天平啊？ 导演导演可唔可以讲下咧？我都好想 知。即 系我哋冇睇到啊？定系有人讲？ 系我想知。 我哋上网揾咗好耐都冇人讲。 但天平座系有啲马骝烦。 我睇过佢啲制作特辑，但系就冇特别讲嘅。 而我当日睇戏咧，除咗个姑娘系一个姑娘啦，我个朋友佢都系个 天 平座。 佢其实好似佢讲嗰种 有钱嘅姑娘，又系天秤座， 系啦， 又狂笑， 系啊，狂笑，我哋就唔知，即系好似影射佢呢啲人咁，系嘛？ 然后佢最近先买完包包， 系啦，又系买包包嘅人嚟嘅咁样。 几有趣。 系一个有钱嘅姑娘，系一个有钱护士。 最有趣系咧，原来佢话咧，即系佢哋即系话你咁少钱投资，点解户仲可以去到日本咯？ 因为佢哋有呢个 系啊， 札幌当地嘅 sponsor 啊嘛， 因为 佢 search 到呢个地方 系啦，佢人哋欢迎佢嚟拍，希望增加下当地嘅 旅游业 啦， 咁 咪互助互惠 咁啦。连 呢个 cafe 都唔使钱啊， 自己着晒衫嚟， 然后有人帮佢维持秩序啊， 即系俾饭钱 佢，成日任佢哋用。 哇！嗰架车佢仲话特登系一架怀旧， 即 系 嗰啲电车 啊，即系佢个 poster 嗰个。 即系你 谂 下香港会唔会借架电车俾人拍戏唔使钱咧？ 香港会唔会俾阿轻铁你玩一日咧？ 唔会啦， 系啦，喺屯门下一日得唔得？ 唔系，系港岛区。 如果你电车仲要系俾钱嘅，即系唔系免费俾你咁。 有，除非你系疆图啦，咁就可以有一日免费电车啦。 唔系唔系，佢啲 fans 包啫， 都系要俾钱。系啦，但佢真系，跟住佢哋都话好开心，即系竟然 可以去食日本嘢啊嘛。 同埋佢就话，唉，真系日本先有。 唔使食饭盒，我哋便当。 导演同监制都好中意日本嘅， 系啊，所以佢哋觉得好好呢个机会。 同埋札幌好靓啦，即系你到令到好想去札幌啊，系咪？ 系啊，北海。喺度系嘛？ 系啊！ 我同我 friend 睇完之后就去咗呢个居酒屋嗰啲食嘢，然之后我哋就唔该俾啲盐，俾啲盐我哋啊！ 唔系当时我睇完都话， 好想饮啤酒加盐啊！系啊， 系点？ 但发现你要落好捻多，你先 feel 到有咸味咯， 即系咸咸地咁啊！ 咪盐咩？落咗盐梗系咸噶啦！ 哦，即系抌得特别咧，好饮啲，真系。 Just get。 唔知可能佢有啲懶得意嘅， 令我以後飲啤酒都會諗起呢個 get 咯，係 你會諗起套嘢咯。 不過下次有機會我都想試下， 陣間試下你杯生啤好， 係即係落好多鹽啊， 但喺酒中式酒樓唔該俾杯生啤，跟住嗰啲咧潮濕曬帶出嚟嘅鹽， 唔係啊，攞啲粗鹽嚟。 我谂住粗盐先够咸，你话唔够咸系因为嗰啲餐桌盐好少咸味嘅，其实 落翻啲海盐， 佢嗰只好似系调味盐嚟嘅 ，table salt 嚟嘅， 即系嗰啲系啦。 我觉得嗰啲可能 你睇我哋连盐都要研究， 唔系呢个 point 都系大家睇完之后咧，我哋都 想试下， 好想试下点嗰啲盐有几好饮，因为阿 MC 系饮完一杯再一杯嘅， 系啊， 跟住佢请佢噶嘛， 系啊， 跟住唔望对方个样嘅， 系一齐举杯， 嗰度懒系有啲浪漫咁样， 系， 但系 OK 嘅。 其实我觉得那张 poster 真的很靓， 是啊， 同埋佢嗰啲美术嗰啲 色啊，各样嘢。 但系呢 张 poster 真系好似日本漫画好多时候会出现。 但我哋一开始系画呢张 poster 我啦，画是幽灵人间嘅色空。 唔系，但系佢咧之前咧唔系中文嘅，试过咧 po 过张， 就咁 love lines 系俾啲外国， 好似影展定嗰啲 系啊，佢之前未上嘅时候咧， 嗰啲宣传嘅， 你会觉得好似一出真系有啲似外国嘅文艺片嘅 法国 feel 啊，系啊，即系你唔识嗰两个人嘅话，即 系 你唔知佢边个。 系冇去 过 法国嘅。佢哋都系全部都系札幌拍 嗰 间 屋嗰度咧，即系 个教堂咧， 因为个草地 啊，重建靓唔靓 ？Pretty 系 Pretty。 佢讲到佢有钱到咧，买咗笪地定唔知买咗个地方。 其实佢跟佢呃过，佢呃咗佢几多钱咧？ 前面嗰啲咯，俾翻佢嘅有啲你唔记得 佢。 佢 嗰$500,000系俾翻佢噶嘛？ 佢好似话退翻啲俾 佢，退翻晒俾佢。 跟住佢觉得就吓俾翻钱我点会呃我啊？ 唔使啦，多谢你嘅资助。 跟住最后系想呃好多噶，呃半 啊， 唔系因为佢哋咧 check 佢嗰个家底咧，就发现佢应该至少 有3亿啊嘛，话 冇3亿都4亿啦。 系啊，跟住就掠佢一大半都得啦，咁嘅意思。呢张啊，呢张 poster 我觉得英文嗰张靓啲，因为冇咗上下面嗰啲。 个字比较长， 中文字嗰啲 系啦， 唔系佢上下面攞咗好多参展啊，系乜嘢嗰啲啊？ 我唔知喺文字定系喺访问睇话咧，佢哋系都要嗰七个字啊嘛。 第 一个，因为 love line 系两，即系好少嘅啫嘛。佢话咧，佢系都要嗰七个字， 系呢个名系要七个字咁长。 系啊，佢话要咁样。 几好啊！而家啲戏成有四个字，咁有七个字啊， 系 姣陪啊，脂粉姣，咪七个字咯。 系啊， 但系我中意个英文名。好有趣， 咁样简短得嚟又 好贴切啦，系爱情，同时都系一个大环， 而亦佢 enjoy 喺呢个大环入边， 系尤其是 系啊，佢最后都冇告佢，即系佢唔会， 佢哋仲嗱同一个骗子约定，有一个约定，而佢哋都实现呢个约定噶嘛， 最尾佢系话 一年之后要喺翻 见到嘅，其实 系啊，有 系啦， 见到 真系有知道边个嚟嘅。其实你刚才说很紧张嗰个位，即系话鬼佬咧， 兜咧，系我当时已经谂紧吓，咁点啊？即系八破局啊！但系前面系赌罪法嘅时候，又唔似破局喎。 但系我其实以为你想讲另一紧张，我紧张嘅咧系 MC 跑 去嗰度， 惊佢自己自爆啊！ 即系我喺度谂紧，佢究竟阻唔阻止到佢汇钱？定系嗰边嗰啲人已经 繼續咧係 佢刪呢個 account 啊嘛，即係炸毀咗。 同埋嗰度咧，嗰度咪話佢綁架咗佢，話要殺佢嘅， 好白痴。 係整咩好啊？黐手指啊！ 你唔覺得咧？佢好似佢港式英文咁乜嘢，但係唔講完都聽唔到咩？即係好多破綻噶， 因為佢迷，佢冇佢跳出嚟。 但我哋就覺得好好笑，香港人一聽就知道要。港式英文， 但系嗰度我觉得几好啊，又唔使话出场，即系嗱，佢听到个电话响咗就，原来同佢同一个地方， 同埋佢听到佢讲广东话，喂， 就唔系 就知道 OK， 佢系假嘅， 系啦，即系话俾佢听，即系唔使讲话，诶，你唔好汇钱啊， 系啊，唔使咁多， 我意思系嗰个戏有阵时唔需要用好多。啲咩 交流曬咁清楚， 好似話出場， 佢好有畫面咁得，你又唔使咁多對白，係幾好。 係啊，呢個都係套戲， 呢套戲好多呢啲位 導演， 佢哋精心嘅鋪排啦。 我都幾中意何妙琪，覺得佢， 因為佢都做咗好耐編劇， 但係佢唔係讀編劇出身噶嘛，所以好搞笑。 陳妙琪、陳慶佳好耐。我睇戲喺戲嘅時候入場前咧，我冇特登去買嗰啲咩借票定係影前影後嘅。咁點知我等緊入場嘅時候咧，就行咗阿陳慶佳啦，同埋導演啦，同埋阿鬼佬啦、法國佬啦，就行咗出嚟。應該可能原來我嘅上一場咧，就真係啲影後嗰陣少少分享會咁咧，佢哋行出嚟，跟住咧我出嚟諗緊嗰個鬼佬邊個嚟噶？我冇睇未睇啊嘛，因為咁我以為唔撚理佢啦。咁我咧我導演我認得嘅， 工作人員咁啊。 都認得嘅，咁我就但係都係唔想，因為我就陳慶佳就 幾靚女， 陳慶佳就好安靜企埋一邊，就等啲人咧就可能同個導演同嗰個鬼佬喺度影個 poster 咁啦，跟住就拍一拍佢，你好啊，你係咪陳慶佳？我心諗佢梗係陳慶佳啦，已經認得佢 嘅 嘢。我又嚟問陳慶佳，跟住係，佢就好認真想我，你認得我咩？我心梗認得你啦。跟住就影咗相嘅，因为陈慶佳系写咗好多好嘅作品嘅，例如我非常喜爱嘅《绝世好 bra》啦，《绝世好 b 啦，《恋上你的床》啦， 嗰阵时嗰啲 恋情告急啦，《江湖告急》啦， 都系一啲爱情嘅轻喜剧。 佢写嗰啲全部系啲中产嘅喜剧， 黑色幽默嘅咯，亦都 有笑嘅幽默嘅， 系啦，即系唔系另一款嘅，系佢读。好似人家喜劇啊， 戀上你的床 係 又會喊嘅喎，都 有啲愛情嘅 啊， 關於愛情，但係佢男人嚟嘅，但係佢成日寫呢種， 但 係 佢寫好重女人， 成日寫呢種類似即係女人嘅。 所以我知道有佢粉嘅時候，我睇嘅時候咧，去到有一度咧，咪有鄭中基嘅。 系啦，有啲系啊，郑中基都系个笑位嚟嘅。 但我就觉得郑中基系 有啲人 话， 系啊，有啲人话吓，其实佢哋两个应该唔系， 因为个脑可能我停留咗喺合家男啊，即系子弟 feel 啲吓。郑 中基应该 唔 系同 X 咯， 争啲啊， 但系咁嘅，因为咧呢个电影入边有好多郑中基嗰啲，即系 YouTube 入边嗰啲人嘅。 可能顺便 系啦，顺便咯，即系有啲帮手咯。 咪同埋佢两个咧好合拍嘅，讲呢啲笑位 系啦， 即系佢哋有讲嗰啲 get 啦，啲 piano 嗰啲， 我觉得系冇乜 budget 嘅，所以就系好多呢啲帮手。 我喺度谂，如果嗰个 X 系梁家辉就好啦， 应该似啲系咪？ 就好似江湖高级咁啦，佢哋啊。 因为其实郑中基应该细佢好多。 梁家辉而家年纪大太多， 即系佢好多 个样啊， 黄秋生或者。 三 个咯，即系你揾个刘南光都好啊。 三个咧系， 好笑咯。郑 中基系后生咗啲嘅， 系啦，比较 吓，即系唔系同应该。 但 系 佢特登已经系好冇化妆啊，好 佢呢排都系呢个样噶啦， 老嗰啲样， 系老啦，但系唔够咯，唔够老。 同埋嗰度悭过少少钱咯。 佢我上一次见佢心无松翼嘅时候，系同我表白。 你记住呢分钟。 佢话啲咩浪漫嘢，跟住投入标， 吓连嗰四蚊都要悭， 即其实普遍我都讲咧，其实可能 啲男人系咁啊， 尤其是中老啦， 就系咁噶啦， 即系好现实，佢唔会谂浪漫嘢噶。记住呢分钟咁嘅入标咯，唔做咩啊？咩事啊？ 买梁朝伟咩？ 即系冇系啦， 同埋都系话佢中意后生女嘛， 就唔氹佢啦，即系喺度， 又话佢啲。嗰个女仔好后生，咁样即系你认出嚟。 诶，佢仲可以同我咩咩，然之后仲可以打啲打成晚，有人报警先收手。报警我报嘅，狂笑。呢个都系戏院啲人狂笑嘅， 狂大笑咯。 但系佢先有个气氛啊嘛，其他人都难啲嘅，所以先揾佢啫。 其他人可能就唔系安排呢啲戏嘅， 系啊，唔系咁噶咯。 系啊， 因为佢就搞笑。 就唔会话呢分钟噶啦，我谂， 因为 佢先搞到剧噶嘛，系。 佢话吓你咁浪漫嘅，你想 講咩？其他可能係認真嘅戲咯，即係好似同張錦晴嗰啲咁。 我都揾張錦晴都非常好， 因為 少见咯。 佢做得好好，唔系佢得一场戏啫嘛，系咪就系嗰度啫嘛？ 我觉得即系而家少咗见到佢，就会 真系好， 即系个感觉新鲜感多啲。即系如果唔系，谢君豪噶啦。 嗯， 边个啊？ 唔系谢君豪唔系唔得，但系我会觉得太严肃啊，即系好， 你就 会觉 得 好正式啊， 好老正系咁咯。 系太老正， 谢君豪都好搞笑。 唔系，但系我意思咁样样，可能就揾即系又系嗰啲成日见口。 其实你咁 样 讲翻，我都觉得咧，谢君豪配毛配阿毛姐系， 唔够争好远。 系系系，即系其实咁样阿翻啊，即系好似好似系得。 咁如果你话吴君如唔系吴君如做，你觉得边个啱啊？ 嗯。要喺要呢个演技，然后仲要 呢个年纪， 呢个年龄层， 你要有呢个年龄层做到戏， 同埋你会信佢觉得想俾人呃一段恋情， 佢好孤独咁啦。哎呀， 佢唔孤独嘅，我觉得，但系 唔系 佢可以做到咯。 佢射嗰个花嘅时候，我想唱哦，开心，我系少女食雪糕，耶！你会我个脑有呢句，有呢个自己又笑，明明嗰度 系 好一个， 我 真 系谂到 开心嘅， 或者可以做到咯。即系呢个年龄层差唔多嘅话， 但系毛姐太 毛姐太妈妈， 太叻啊！我觉得 即系有 妈妈， 唔系单身嘅感觉。 系啊系，你会觉得佢唔系呢只 幸福嘅 妈妈 嚟噶啦， 好妈妈。可能佢做咗太多妈妈，吴君如相对冇咁多妈妈。 嗯， 吴君如啲仔咧冇咁大啊， 唔系 好少个 女。 即系我意思，吴君如嗰啲戏里边嘅仔，或者唔系成日都咁多系做妈妈啦。毛姐好似近来好多都已经系妈妈， 都上咗妈妈级啦。 全部都系妈妈，你个脑仲系停留，我会仲停留阿妈咗第二个嗰度，即系有啲 已经有阿妈做阿妈噶啦，就唔系一种单身嗰种。 我最理想都系头先杨怡讲嘅毛小慧年代嘅毛姐。即系嗰个 app，sorry 系都姐， 系啊， 嗰个 look 嘅都姐， 同埋都姐系可以做到嗰种，唉，我真系想拍拖啦，嗰种 爱咁咯， 系啦， 即系 单 身中产嘅 仙姐，我嘅大 number 嚟噶啦。 如果佢再搞笑啲，可以做律师添，继续。 佢少女心同埋好少女， 系啊，佢而家其实都系好少女心啊，中意男团呢啲嘢， 中意睇 BL。 唔系，我觉得佢应该如果就算系都姐真系做啊，可以做翻律师添。即系谂下再成，你谂下律师都要俾人呃啊咯 ，Miss Mo 都要俾人呃啊， 咪系咯，但系因为佢单身孤单就玩 Miss Mo 其实， 其实我觉得真系可以都姐做， 因为都姐佢真实佢都系好中意睇靓仔嘛，即系你要觉得佢会有呢个心， 仲系好渴望恋爱， 我先投入到呢个 feel 嘛。 我翻到屋企啦， 但可能咧真实都就系冇麻鬼烦， 唔系真实嘅都姐系蒋祖曼嗰边，我楼下康间都系咁噶啦，佢系嗰边嚟 嘅，蒋祖曼嘅角色嚟嘅， 佢极度理智啊，乜嘢啊，咁你都信， 同埋系啊，即系嗰啲系 搞错啊，咁可唔可以协助调查？唔协助得唔得啊？ 系佢推佢， 推佢咯， 最好唔好啦，唔好咁早，唔好咁迟翻屋企啊，我哋早啲翻屋企噶， 系。咁而家我睇咗两次嘅，因为我一次自己睇完之后就掹咗个 friend 去睇多次嘅，系啦，咁都好高兴嘅，系我觉得套戏真系好睇嘅，同佢而家都好似多咗人去睇啦，因为可能吴君如借咗一轮票之后 ，MC 又再先出嚟，我觉得呢个宣传几好，唔使两个开始借，过一轮之后 MC 先出嚟借咧，啲富二代就会再去睇多次， 咁啊刺激下系咪？ 即系啦，你 同埋又唔使夹期咧， 分开咪得咯，系啦。 佢拍呢套戏嗰阵时都系啦，我谂得好少时间一齐拍嘅， 同埋有疫情嘛，好似未完嗰阵时。即仲有少少啦。 不过我见阿吴君如都好落力，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 同埋入围咗金马奖啊。 系啦，已经入围咗金马奖。 佢嗰轮成日 post， 佢都差唔多成日去嘅。 佢成日都霸住，我点又嚟到啦咁。 佢好勤力。 其实佢都好 Q 嘅。 我觉得佢同都姐都系好与时并进啊。 系。 即系佢都觉得好有私生子，原来依家兴咁啊，好我又玩先。依家原来系咁样，诶，同啲观众交流嘅。 即系好融入而家人哋应该点样做、啊。 系啦，原来要上 YouTube 嘅，要开 IG 嘅，要拍呢啲 reels 嘅。 系啊。 要系啊，同啲倾倾啊偈啊，就唔系以前嗰啲净系访问做宣传啊咁样嘅。 系。 我觉得佢有听。佢身边可能有啲后生啲人嘅意见咯， 例如佢个女咯， 同埋佢咧，我见佢 有 一次好似 系，佢为咗佢个女都好融入， 系佢咪影住佢去即系借票咧，有阵时佢会喺街嗰度一路开始影噶， 哦系啊， 跟住有啲人咧 罗佢都，佢叫即系好似吴君如啊，跟住佢就哇咁样，即系即 系好 friendly， 或者同佢影张， 我见到佢 自拍啊咁。 喂，点啊？你睇一套戏未啊？ 系啊，佢问嗰啲保安，有啲有时系咪穿过嗰啲大堂嘅啲保安开门俾佢咧？跟住佢嗰个保安就哇，我睇你啊咁嗰啲系，跟住佢又影相啊。 因 为 系香港嘅人嚟讲，大家都可能由细到大睇住吴君如嘅，其实。又或者有啲人睇住佢由细而家变咗到而家，即系由以前靓妹到而家啦。我哋就睇住佢啊，以细个已经睇，而家仲睇紧吴君如。我哋 搞笑嗰啲咯。 嗯， 佢呢款又唔同毛姐嗰只嘅， 系系唔同嘅。 系啦，咁佢又再有趣啲啊！我觉得佢本身个人都唔系型，唔系闷嘅，同埋为咗佢个女咯，我觉得好融合年轻人。究竟佢哋？ 唔好脱节， 系啦，又唔可以太有古板，唔可以成日笑人噶。佢哋而家唔兴取笑人噶，会俾人闹噶。 系啊，而家唔可以咁噶， 唔可以笑人肥啦，笑人样衰啦，乜都唔可以笑噶咁咯。 谨慎， 好谨慎噶， 唔可以以前咁乱噏。 如果我笑完人啊，我个女翻去啫嘛，妈咪你唔应该咁做噶。 系点解你要咁样啊？咁 好笑， 我都话系笑下啫嘛。 佢 会明咯，呢啲嘢真系识即做同埋开通啊，就唔系觉得喺我哋依家咁样都唔得嘅。不是这只 不错。 咁啊，唔知道之后吴君如又再做啲咩？佢近年做埋监制啦，即系好多呢啲戏佢自己落埋水啦。希望以前点会见到吴君如喺度行嚟行去啊？真系唔会咯。而家居然为咗借票，借足咁多场， 好 佢觉得系一个好似新嘅游戏咁咯，咁样玩法咯。我谂大家都会咁嘅。 好啦，如果你未睇嘅话。应该仲上紧嘅，我哋呢一集系你可以去睇下嘅，无妨嘅。但系都好有趣我咧，我身边九成嘅人咧，甚至乎我睇到网上嘅影评都系赞嘅，除咗一个人就系、是、我妈。佢嗰次翻嚟同我讲：，哎呀，我晏昼同你老豆啊睇啊，唔该你套戏，唉，闷到我瞓着咗。吓，你闷到瞓着咗？ 嗯，可能佢 get 唔到嗰啲， 咁你讲咩？ 佢都唔知加个 app 系咩啦。 好咁静嘅套戏，佢好静啊！哇，净系两个喺度唔知 讲嘢， 对住电话唔知做乜嘢， 好多 VO 佢唔 瞓着咗。哦，咁你边度醒咧？啊，后边咪喺度跑，唔知咩嗰度醒咯。 哇，瞓咗全场， 都差唔多。 咁但系 我心就喺度谂，佢惊唔到法国嘅空 气，佢唔系呢种，可能投入唔到剧情啦。 佢就系话喺法国空气值唔值钱？ 即系点啊？佢拎住个窗，我妈真系嗰啲咧，佢打开个樽咁点啊？跟住咧 要画出彩嗰啲。 咁呢个樽几多钱啊？ 个樽好贵噶，定点啊？ 即系咩意思啊？ 唔系佢寄俾佢嘅咩？咁 算啦，佢投入唔到呢个情景啊。 亦都有啲人，都有啊。我老豆就我都唔知你做咩，咁你做紧咩？系啊， 因为可能呢种，我觉得系嗰个背景咧，故事背景同佢哋太有距离。 即系如果你将佢变翻东张，佢明啦。哦，佢呃佢钱嗰时啊， 你用嗰种表达方法， 佢就花生好多啦。 系啊，佢即刻就会 声系咁样。 系啊，佢即刻就会，哎呀，睇东张啊。 咁关于就变声噶啦， 咁多钱佢都俾翻佢啊。佢妇产医生嚟噶嘛，咁我俾钱佢系傻噶真系。 个月人哋十几万嘅 美金啊，家姐知唔知？美金啊，嗱咁佢就。就睇啦， 所以呢个世界上都好有人需要东张西望嘅， 都需要 TVB。 系东张西望对我嚟讲，我觉得有趣就系、是、啊，点解原来香港咁多 家咁多人争家产， 系咁多人争家产。好啦，你未睇嘅就去睇啦，或者我哋之后等串流平台上，你一个无聊嘅下午。哦，冇嘢做可以睇下啦。 又或者你睇咗听完之后想分享都可以。 系啊，都可以喺下面呢度， 或者你 留言呢度 留言啦。记得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 同埋系啦，我哋 YouTube channel 有讲字，系已经咩集数都有晒噶啦。 系啊， 同时间可以听。 分享下你哋有冇俾人呃过嘅经历啊？ 系或者你玩开交友 app， 原来嗰张相系唔知边度嘅演员咁啦。 咩歌？ 系嗰啲台湾 dude 歌系咩歌咧？李英博所会答你嘅。 跟住其实大家估到啦， 好多唔系台湾好多歌噶， 应该估到嘅。 单字配一个歌啊， 有嘅有嘅， 活跃于综艺好啦， 而家仲有好啦，Hello。 Hey, who? What's up?